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等之间的空间填补，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在你的身子吸顶住，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， 离家的孩子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涛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地点，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来自于光良的一首《风雨同路》。这首夜歌就像是一幅油画，浓重的油墨刻画的是我们不变的情谊。我每天都会在夜里等你，把一些优美的夜歌送上夜空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阴晴圆缺。这首歌叫《半个月亮》。 我以为你在身旁，原来是我已领太高，感觉温暖，像你的手绕在我颈上，这一切都是凭空想象。说想我就看他，我这里半个月亮，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？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像你的手掌捧在我的背上，虽然是半个月亮，爱你我想把 灯火辉煌的夜里。 草丛间，就像我对你的思念，日复一日从不搁浅。 处在不同地点，时差分隔的和。